却一点也没少，遥远的你知道。 因为一粒三三，一粒三三，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因为一粒三三，我爱的人 从光阴几天穿过心灵，收到了预言，剪一段地平线做我的起跑点， 勇敢大步向前，我走出一片天。 多少爱多少梦才能抓得住永远，向前飞，比月轮回一千年。我们和未来有约，越在时空的极限， 用爱跨越时间，将生命连接。 我们和未来有约，约在无尽。 当作前世来生相见。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我不奢求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渊。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。 世界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都把心情看得那样失落。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你真的爱过。这世界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都把心情看得那样失落。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让你真的爱我。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，把往事一束全都醉在那花。反正他是无怨无悔，都缠住心的转世间。我只想你来爱我， 骗我。 可是这一次，他陪我犯了错。 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我把心情谈得那样沉默。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你再来爱我，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我把心情看得那样赤裸。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让你承认爱我。不要瞒我说，我会在梦里哭得很久，会伤害我。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我把心情看得那样赤裸。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你承认爱我。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我把心情看得那样什么？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有你承认爱我。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有你承认爱过。 三天若有情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1月12号，星期四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8度。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3度。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4度。首都北京明天晴，最高气温3度。近邻天津明天是晴，最高气温3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13号，星期五，廊坊三河是单号可以通行。首都北京明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，请您遵照执行。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有挠头的毛病呢？总是爱挠，但事实上呢，没事挠一挠的话是能够养生的，不要总是挠就好。没事挠挠头，耳聪目明，身体好，头痛失眠也会消失。头皮上有很多神经末梢，手指在头皮上按摩，能够轻柔的 刺激头皮上的神经末梢，通过神经反应，大脑皮质的工作效率得到提高，使全身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，达到强身益智的作用。中医学中呢，称头为精明之府，五脏六腑精气皆上升于头部。总之呢，没事的时候挠一挠头吧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想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，爱上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

有你的画面，蓦然夜里充满伤心的气味，让世事总相偎，你的容颜难掩面。心碎多少次，千里或是遥远，全是为你真情绝对不曾改变。 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浸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，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国务院目前印发《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》，提出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，人均预期寿命在2005年的基础上提高一岁，超过77.3岁。教育部近日要求大中小所有学段、所有相关学科、所有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教材一律将8年抗战改为14年抗战，在2017年春季的教材中全面落实。昨日，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201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成绩公布，对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的基层职位予以一定的政策倾斜。近日，国家发改委印发《中国原城市群发展规划》，标志着中国城市群正式跻身7大国家级城市群。中原城市的范围涵盖有河南、河北、山西、安徽、山东等5省30个市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也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夜已老，月已高，落寞夜夜将心照，风一飘，云一摇，相关万里路怎绕，心煎熬情困扰，缘分未尽情未了，情未老人已渺，思念暮暮与朝朝，站在人海中已过街道，我的心是需要依靠，希望你在我的怀抱，就算是影子也好，哦哦哦，一天天真心祈祷，你和我一起到老，唱着家乡的歌谣，哦哦哦哦哦。夜已高，落寞夜夜将心照，风一飘，云一摇，相关万里路怎绕，一破晓风轻扰，阳光烁烁将心照，静悄悄艳阳高，人海万里共相邀，

幸福是一种负担，把明天醒来它变成遗憾，日子慢慢慢慢变慢，享受太难让你感伤，总觉得付出比较简单，当我爱的人他还在游荡，感情渐渐渐渐变淡，不是温柔可以补偿，情歌唱得那么孤单，思绪那么混乱，我从来不懂把心藏，但往事不能不看，寂寞不能不管，我一步一步回头去纠缠，情歌唱得那么悲伤，应是那么难忘，要如何才能将你放，可属实都是一样，爱人之后聚散，我一次一次劝自己遗忘，总觉得等待不能太长，任时光流转它没有答案，你我会慢慢幻变的，分手也许是种体谅。爱不能太真，任时光流转它没有答案，你我慢慢缓缓变得，分手也许是种体谅，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 福利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radio。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，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，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，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，摇摇摆摆的花呀，它也需要你的抚慰，